单流行，又强调疫苗免世后必须普及。天气方面，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华南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本港方面，今朝港岛南区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本港地区下昼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有骤雨，星期五骤雨减少，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昼3:30，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3309点，跌166点，成交金额669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24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900点，升139点。跟住系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509蚊，升3蚊；阿里巴巴267.4，升4蚊；友邦保险76.05，跌9.5；盈富基金24.08，跌2毫；美团点评235.4，跌6；小米集团20.15，跌5仙；汇丰控股30.35，跌4.5；中国平安79.1，跌1蚊；东远教育新上市报6.26；建设银行4.99，跌8仙。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75，英镑9.961，瑞士法郎8.391，澳元5.494，加元5.793，新西兰元5.088，欧元9.0522，每百日元对港元7.33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992。日经平均指数报23539点，系升27点。港金现价报17350蚊，升2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82.52美元，卖出1883.5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报告一宗坏车事故先啦，喺九龙红磡漆咸道北啊，去尖沙咀方向喺宝麒利街对开嘅快线有坏车阻路，嗰架车咧系货柜车嚟噶，咁啊龙尾啊塞到去新柳街噶。漆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宝麒利街嘅快线有坏车阻路，塞到去新柳街。而较早前咧，荃湾德士古道去青衣方向近住杨屋道嘅意外事故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马斯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好多车啊，塞到香港仔隧道嘅收费广场。香港仔隧道北行去红隧湾仔方向，继续要实施间歇性通车嘅措施。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同埋尖沙咀嘅龙尾就塞到去新柳街，主要系因为受到宝麒利街嘅坏车事故影响嘅。港岛路面方面咧，东区走廊去中环近住维园一带仍然系多车噶，龙尾喺和富中心附近。中区花园道落山近住缆车站一带就多车，龙尾去到马纪仙峡道。咁啊，中环嘅干诺道中东行去中环湾仔绕道咧，交通繁忙嘅。龙尾去到中山纪念公园附近。九龙区方面啦，咁啊较早前咧，窝斗路到九龙塘段咧非常多车，而家好咗好多。咁啊虽然都仲系交通繁忙，咁但系就冇咁挤塞噶啦。窝打路到九龙塘段来往方向都系比较多车嘅。观塘绕道来往方向就仍然系好繁忙。西行去太子道东方向，龙尾排到去丽港城啊。而去将军澳油塘方向咧，龙尾就塞到去这个九龙湾近住 Mega Box 附近噶。观塘绕道来往方向交通仍然系非常繁忙。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交汇处都系多车啦。咁啊，龙尾去到彩怡花园附近。而太子道东去观塘咧，近住富豪东方一带都系多车，龙尾就排到去联合道。咁啊，最后提下大家啦，天雨路滑，小心驾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我是薛家燕啊，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而家面对紧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

开始两个钟嘅骚动音乐。斯文灵嘅歌嘅名字叫做 Dusty Bottle。新嘅呢首嘅派台 single 嘅名字叫做 Paradise。讲就讲到好似天堂一样，但系其实讲系一啲做唔到嘅承诺。你有冇试过遇过一个情人令到你失望嘅呢？你有冇试过令遇到一个嘅情人令到你好似周身都唔自在，好冇自信，感觉系被困一样？ 向高点，不觉长夜一早无话了，沿看烛光点，转眼四周孤清昏暗了， 红调 空手背，一再涂改空间的线条， 喝到半夜 迷眼多轻飘，飘到窗下的光把是笑，光中飘本苏醒了， 两调暖色可否拍夜，亦行再度令到深夜，又再舞厅花都眼乱，尽情暂借华丽光影， 但现在无语困在这荒野， 留在你家只怪给爱都假花色的失性都崩掉，亦折了怎治疗想分了，如夜忘掉一体一切肢解了，同埋框架总算总解脱， 迷在这杯空想格调，渐陶醉重现轻佻，顺服别 中结算不得先情， 总算给你一个说文当正式处理，不及编本小说，不过想说明， 痛在牺牲率性， 这道光快似说远道镜，你观察到我心里阴暗面， 无理想象得咁好， 无真心相爱只有假信徒， 还伪装咁付出， 我想法只有一个， 我想爱得我，一向想爱得比较稳妥， 不过自问定未自禁，单单家中一个， 身边几多 通通只等我偶遇，爱安于此处， 若然再无语困在这荒影， 你自埋班做我呢个嘅 project， 现在便无语告别这荒影， 由周月辉同埋冯永琪策动嘅呢个 project， 希望可以 愿望越遥远，我越见荒影， 联系到好多香港唔同嘅音乐人啦，插一啲新嘅火花出嚟。 今次咧就系揾嚟由吴林峰作曲啦 ，T-Rex 填词。然之后亦都喺歌手方面咧，就邀请到陈洁玲去到演绎咗呢一首新嘅派台作品 ，featuring 嘅咧，仲有系一班嚟自全民造星二同埋一嘅一班嘅参赛嘅朋友嘅。星歌嘅名字叫做《标本》，讲嘅就系你好希望将你嘅另一半塑造成为你自己心目中完美嗰个模样，点知系扼杀咗佢嘅存在。 三十赫兹的日声听得入神，邂逅你眼神，全世界一瞬间变安静，有些分贝的发声，我先开口，掩盖不住我心中的激动，这浪漫的故事于是发生。城市里每种车声、人声、哭声、笑声，填满了生活每秒每分，路程、人生，闭上双眼，你用心去点击每个动作，都像新的东西，就连魔法字都悦耳神心。赫兹的蓝鲸在深海里，寂寞的宿命，我庆幸有你和我对拼，八十分贝的光本攻入无尽，乘着风飞过雨天的泥泞，抱紧我奔向也要打造爱的永恒，城市里每种车声、人声、哭声、笑声，填满了生活每秒每分，路程、人生，闭上双眼，你用心去聆听风吹草动与微笑的声音，我眼泪掉下来，震撼的频率，感觉几次，就算是相同分贝，不会是相同赫兹。城市里每种车声、人声、哭声、笑声，填满了生活每秒每分，路程、人生。闭上双眼，你用心去聆听风吹草动与微笑。 嚟自今年嘅男新人 Michael C， 有阵时相处耐咗，你成日都会问对方，点解你唔可以点点点嘅啫？但系你又有冇谂过佢真正嘅想法系点？佢又想做啲乜嘢嘢咧？或者谂翻起当时你哋开始相遇嘅一刹，点解你会俾佢吸引到咧？可能你会对佢冇咁多控制狂嘅欲望嘅。我听我嚟自 Michael C， 对频之间。 消失于一天中，偏不再常在。人和人原来缘尽快先越台，唯我俩如此恋爱，如此精彩。处乱世斗胆说未来，不甘已花光青春给仍记载。随时来闲情，逛远地看海。为我俩谈到未来，毫不悲哀。哇，甜言期动听，蜜语绝非即兴，眼眸里一一确认。如欠和应，伴你细数失声，爱从心底呼应。每 出跌翼的飘尾都流起，处起最温馨快乐的忆记，原最窝心的爱保存无限期。 Oh my baby， 夜世俗妒忌，是奔驰差一刻花果而熟透，沿途来游历这世上罕有，来年能到月球，离家出走。甜言期动听，蜜语绝非即兴，眼眸里一一确认，如欠和应，伴你细手失声，爱从心底呼应。每出电影的票尾都流起，处起最温馨快乐的忆记，原最窝心的爱保存无限期，来年则一着回味，永这小姐始终恋着这错觉，掩盖你艳丽亦愿同到爱河，风雨骤变创伤或跌坐，情理不分对错，只将爱替你抵挡炮火，大战秒分争与你共神气，背最切肤的对白细语嬉戏，就算世间给玷污亦抱紧你。 Oh my baby， 同样都是今年男新人，他叫做 Mad Boy， 有个第二首的派台 single 斗胆说未来。想起你当初你喜欢他的地方，比较吸引到的地方是什么，为什么现在那些的优点变成了缺点的，是你变了还是他变了呢？ 如若世间这刻竟已没唱片谱，如下这根交给你我手到老，时代变很少真爱会不到，难得你还跟我去探这小店铺。 三分钟之前都是讲一种爱，不是只是讲男女之间那种的爱情，而是讲他们对唱片谱的爱。本来有 DJ 的他们新的派台 single， 黄伟文填词，最后一间唱片谱。 听那胶的声线多温润，高音清低有味有轻有重，相衬品几天意不感动，这古董多优雅却小众，谁话爱我誓约同样无奈你无奈我还是有点用，花一生追逐梦漫这种凄美哪个懂，总好过博世界施舍认同。如若世间这刻竟已没唱片谱，如下这根交给你我手到老，时代变很少真爱会不到，难得你还跟我去唱这小店铺。安心睡，等知音翻出了再一聚， CD 碟多这里不恐惧，吸收失语去有数位里，挨下去挨下去无惧泼冷水，穷极了难极了还是有这里，不担心科技巨浪冲走小店变废墟，黑胶薄度美句写信伴随。如若世间这唱片谱，如下这根交给你我手到老，时代变很少真爱会不到，难得你还跟我去撑这小店铺。 最美，一起自豪。如若世间这刻仍然没唱片铺，如下这间交给你我收到老，门坏了色鬼转了让我修补。如果你来打气，有信心撑到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决定十五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去留的民调结果公布，支持和反对留任的受访者都不过半数。十四人作出政治判断，决定留任，紧守议会战线。另外，原本跟从民调结果作去留决定的公民党陈淑庄表示，因个人理由决定不留任，并宣布退出公民党。民主党林卓廷说，未来一年要全力就在内地被囚人士事件施加最大压力，留守的议员亦要在议会内争取尽快重启选举。他强调他们的力量有限，议会内的力量要连结民间等其他战线力量。工党张超雄说，希望和追求民主法治的香港人一同齐心共同努力抵抗暴政。社福界邵家臻说，会将主张离开的意见视为提醒。街工梁耀忠说，如果民主派离开一年，建制派和政府会为所欲为。中联办表示，广东海警日前在内地水域查获12名涉嫌非法越境的港人，经深入调查已经查明他们的犯罪事实，适用法律明确，正呈请内地司法机关批准逮捕。发言人说，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借此散布谣言，并在网上策划煽动国庆和中秋期间发起非法游行，甚至声言要重启黑暴行动，做法令人愤慨。发言人强调，香港国安法理念高原绝不容许乱港者肆意妄为。发言人批评极少数激进分子在网上策划越籍行动，公开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攻击执法机构和警员的恐怖行为，是公然挑衅香港国安法和本地法律。中联办坚决支持警方果断执法。四人限聚令等社交距离措施今个星期四午夜届满，行政长官林郑月娥预告措施大致会继续，但可以恢复部分市民热切希望重启的活动。他说，一宗个案亦会引起群组感染，有风险引发社区爆发，当局不会掉以轻心。林郑月娥又指出，容许居于内地港人持阴性检测证明可豁免检疫是合理建议，当局对有关建议的研究工作已经到最后阶段。根据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统计，全球突破100万人死于新型肺炎，累积确诊人数在3300万以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指出，死亡数字背后是一个个逝去的生命，又说疫情仍在肆虐，职位流失、学习中断和生活方式改变等由疫情引发的混乱不知几时结束，必须从错误中吸取教训。古特雷斯对话，面对疫情，各国和各地民众应该团结应对，所有人都应该透过保持社交距离、戴口罩和勤洗手等措施为抗疫尽一分力。他说，透过负责任的领导、合作和科学可以克服疫情大流行，又强调疫苗面世后必须普及。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有骤雨，星期五骤雨减少，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296点，跌175点，成交金额731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24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900点，升139点。跟着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509蚊，升3蚊；阿里巴巴267.8，升4.4；友邦保险76.15，跌8.5；盈富基金24.06，跌2.2；美团点评236蚊，跌1蚊；小米集团20.15，跌5仙；汇丰控股30.2，跌6毫。 中国平安79.3跌8毫，东远教育6.16今日新上市，建设银行4.98跌9仙。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汇价，港元7.75，日元105.65，瑞士法郎0.924，加元1.338，人民币6.821，英镑对美元1.286，欧元对美元1.168，澳元对美元0.709，新西兰元对美元0.656。日经平均指数报13,539点，升27点。港金现价报17,350蚊，升2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80.92美元，卖出1,881.9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漆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宝奇利街嘅坏车仲未拖走噶，快线仍然封闭。而家漆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嘅车龙啦，就排到去东九龙走廊近新纽街。重复一次啦，就系漆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因为近住宝奇利街啦有坏车，咁所以快线封闭咗噶。而家漆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嘅龙尾啦，排到去东九龙走廊近新楼。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到东行的龙尾只是湾仔运动场，不过三四线去北角和跑马地比较多车，龙尾近演艺学院。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的慢线湾仔龙尾都是接近黄竹坑道近住香港仔消防局，由于车多，香港仔隧道北行还是需要间封的。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受到坏车影响，龙尾就排到去新楼街。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介乎维园至到糖水道这一段来回方向都是车多繁忙的。皇后大道中近住砵甸乍街交通繁忙，龙尾排到去金钟道近力宝中心。在九龙方面，将军澳道下行去鲤鱼门道是车多缓慢，龙尾排到去将军澳隧道的管道之内。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至到九龙货仓这一段仍然都是相当之多车的，车多缓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那段挤塞，龙尾去到太子道东近御港湾。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西洋菜南街车多，龙尾在窝打老道口。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排到去果栏。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双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电话旁边咧有 Per Se， Hi，Hello，Hello， 哇和音噶，佢哋两个这把声这会，阿Sandy 同阿 Steven 都喺度嘅咁样。喂，嗱，收到你呢首系新嘅派台歌啦，因为其实之前揾你哋上嚟介绍今年你哋嘅音乐 project 咧，其实就系以唔同嘅童话故事咧，去到做一个灵感去写你哋嘅新歌咁样嘅，系啦。今次好明显系格林童话嘅其中一个古仔嚟噶嘛，呢首新歌《粉碎糖果屋》。 系啊，呢首歌其实系一个童话故事，系嚟自唐伯虎啦。咁应该细细个个都听过呢个故仔啦。咁就讲两兄两兄妹，系啦，两兄妹就俾屋企人遗弃咗，咁佢哋就去到森林，发觉哇好痛苦啊，咁就入咗唐伯虎。咁一直都以为唐伯虎系啲好嘅嘢啦，个巫婆又系个好人啦。咁但系听收哦，原来呢啲一切都系假嘅，咁佢哋就搵办法点样逃走啦。 咁但我想问，点解呢一个故事咧系咁触动到你哋嘅咧？咦，可以攞嚟做一个嘅 inspiration 写呢一首嘅新歌咁嘅？ 我哋觉得细个嗰代嘅人，其实好多时都系好俾上一代影响啦。 系 佢哋俾佢哋嘅村遗弃咗入森林度，因为佢村唔够嘢食咁样。咁之后佢哋又即系好搵办法去继续生存落去啦。 系 可能第一次俾人遗弃嘅时候，佢哋会留啲石仔喺个地下度啊，即系搵办法翻屋企啊，即系佢哋好即系好坚强，不停即系唔肯放弃一个心态，我哋就好即系喺成个故事度好见到，即系好啱而家我哋现代人，尤其是我哋而家呢个世界都几难去继续点讲咧，即系 坚持嘅 心态，系坚持。咁呢个故事就我觉得喺人性，即系比我哋上一首歌讲贪念，好似系一个好 positive， 而大家应该。被提醒的一個 personality。 OK。喂，但係頭先因為 Steven 你有提到一樣嘢咧，就係話好多時候我哋都會好容易被上一代影響。呢、這、一個嘅 case 咧，有冇發生喺你哋兩個嘅身上噶？阿 Steven 同阿 Sandy。 我覺得係即係可能我比較反叛嘅，所以通常上一代係嘅嘢咧，我就唔想做翻咁樣。 係。 但 係 其實我諗一定有嘅，但係可能自己呢一刻 verbalize 即係講唔到係點樣被影響。 我又覺得即係可能上一代會覺得有屋啊，有車啊，或者有錢啊咁樣。咁呢個係一個佢哋 set 咗嘅一個標準啦。係。咁我哋想做音樂喎，咁點樣先可以？說服到自己或者說服到即係我哋屋企人咁樣去覺得呢件事都係一樣可以值得去做嘅事，就唔單止係嗰個標準答案先係為止成功或者為止即係咁樣先 OK 咁樣。 OK， 咁但係嗰陣時你說服屋企人嗰個嘅過程艱唔艱難㗎？即係佢哋係咯，有冇好多顧慮一定係好 open mind 嘅？即係好，你鍾意就去做啦 ，Steven 咁樣。 都一段時間嘅，因為始終即係可能大家嗰個 standard 都會覺得係讀大學啊，之後揾翻好工啊，即係等等啦，即係好有一個已經鋪排咗嘅路軌咁樣。咁我都有跟到，即係我跟埋去大學之後，咁就發覺唔係喎，即係我想做嗰份工，其實未必係一份九至六嘅工，或者未必係一份有得升職嘅工，係可能係即係用自己嘅一啲可能用歌啦，去慢慢用呢方面去進步自己，而唔係一個職位嘅名去進步咯。 啊 ，OK， 所以而家就應該佢就好明白你啦。所以有陣時我諗係嗰種溝通，大家互相希望大家明白自己都幾重要嘅過程嚟嘅。 係啊， 同埋我覺得有時可能即係就算係當一刻未必溝通到啦，但係可能就係即係俾啲時間俾大家，俾佢睇到啊，可以你有啲少少嘅成績咁樣，慢慢佢會了解到哦，原來呢個行業係咁樣運作嘅。 係， 咁、okay、就其實時間都好重要。 所以 Sandy 嗰陣時都係花咗啲時間就係做呢樣嘅。嘅溝通嘅過程啦，咁樣 溝通同埋即係希望佢哋等到我睇出有少少成績咁樣咯。 係，所以你先至可能開 show 嘅時候都可以邀請，即係有冇邀請屋企人嚟睇啊？即 係 最 上 一次 係 咯，喺 Music Show 開 show 嘅時候係咯，咁佢就會知道哦，係原來你做緊嘅嘢係，因為佢哋有時係 visualize 唔到咁樣噶嘛，咁所以佢就知道哦有個 show 咁樣有 MV 有人嚟睇嘅。 喂，嗱，你嗰时有一嘅，即系拣咗呢一个咧格林童话嘅呢个唐果屋嘅故仔啦。好啦，咁嗰阵时系你哋系写咗有咗个故事，先再写个曲啊，然之后再揾阿 Serena 去到填词，系咪一个咁嘅过程嚟噶？ 系，咁今次系我哋谂咗想做唐果屋先嘅， 系 之后就写一首歌。我哋系想一首即系快歌啦，因为即系始终讲小朋友，其实小朋友就好活跃咁样啦。 系， 咁之后就其实多都好想做一个 feature 嘅。咁我觉得呢个故仔就。个巫婆系唔可以唔出现嘅，即系如果净系讲两兄妹点样过一啲难关咧，其实就即系冇乜嘢好讲嘅。咁所以一定要有个嗰、那个so called 个 villain 喺度啦， 奸角 系啦系啦。 咁但係而我哋都想揾即係梁間去寫詞嘅，因為佢寫嗰啲歌詞其實即係好好有一個 magical 嘅感覺啦， 故事性啦， 係啊，咁所以一開始就已經覺得，咦，不如揾佢啦，好早期已經係咁噶啦， 係， 咁之後就覺得平時可能有啲人 feature 其他 artist 嘅時候，那個 artist 只係唱一段咁樣，咁我覺得好似唔夠深入首歌，即係唔夠關首歌事啊，所以就直情，咦，不如今次揾埋小 Winnie 唱，咁佢有份。填詞嘅嘛，有份作噶嘛，咁佢一定會好了解首歌咯。 咁所以就係你就同佢講，我哋今次其實填詞之外，你又想揾你做巫婆噶咁樣樣。 係，跟住就覺得你都幾襯，跟住啊，你又識揾我咁樣嘅 面。係。 为其实你哋同阿梁嘉欣啦，即系 Serenity 啦，其实先前都有合作啦，就系、是、喺中间个过程都了解到，咦，大家个 vibe 系好夹到嘅咁样。 系啊，系啊，冇错。同埋即系佢好有一套佢自己嘅，即系我有时候会觉得好似二次创作咁啊，唔知点讲，就系、是、我哋嗰首歌，可能我哋想带出一个 message， 但系经过佢手咧，佢又会制造多一重嘅，即系另一个更加深入嘅 message。即 係 帶入咗佢自己嘅一啲元素，所以我 係 幾中意佢合作。 係啊，因為 so far 譬如你先鬥快啊，或者天空塌下前啊，兩首都係阿梁嘉欣小姐填㗎啦，咁樣。 係啊。 我覺得同你哋嗰種，因為你哋嘅感覺都有種清澈喺中間啊，所以我覺得中間你哋嗰個 vibe 係幾個 chemistry 係做得幾好嘅咁樣咯。 嗯。 係啊，咁出到嚟啦，咁但係佢嗰個巫婆又唔係好典型嗰一種係feel 到係奸角嘅巫婆嚟嘅，即係佢都有種 sweetness 喺中間，定係有種 struggle 喺中間。我聽得出係， 佢善良化咗呢個巫婆嘅。 因為其實我哋成個 project 都點解用童話？其實最主要係因為喺童話裏面成日都見到，哦呢、這個就係被救嘅公主，或者呢個就係救人嗰個王子啊。係呢、這個係奸角，呢、這個係主角咁樣。咁、但係即係喺現實，我哋每個人都個性格都好立體噶嘛。即係唔係得一個性格咁，所以我哋一頭講話，想揾你做巫婆，但係唔代表你係淨係。比困难嗰两个兄妹咁简单嘅、即系都有一啲立体少少嘅性格，咁佢就做出嚟就唔系净系一个奸角咁简单咯。 佢个角色设定系点嘅？嗰阵时你同佢沟通嘅时候， 主要系佢系俾一啲 challenge 嗰两兄妹， yeah. 但系咧其实佢系咪为佢哋好咧？系咪令佢哋会成长得快啲咧？即系呢样嘢就好。 两面嘅， 系啦，好唔清楚嘅，即系等啲人自己决定嘅咁样咯。 O、okay, K， 所以就唔会有一种系典型，头先你讲嗰种童话故事嘅单向嘅解读啦，即系你中意你点睇你就点睇啦，话唔定你觉得个巫婆系为佢好嘅咧，咁样。都唔出奇嘅咁样，同埋今次咧，除咗歌词同埋我觉得系好有成个 storyline 个构图好出之外咧，就系、是、嗰个成个 arrangement 咧，我好喜欢，真系一听已经有种向前要奔跑。但是是 bright 的一个感觉在这里。 我是编这首歌的时候我是会即可能你想象不到呢是我是在那里弹下弹下跳舞的。 是 但是我不会录影出来不过即自己是真的心里面都很澎湃的编的时候。 是但中间也有一些是突然间会放慢一点即中间的张力我觉得处理得很好的一首歌。 我想我们特别花心机是真的在 Serenity 入那一 part 那里是花了很多心机落去，即系点样去 create 嗰个突然间好 magical 啊！由两个 real person 到咗，原来呢首歌系有巫婆出现嗰个先，系呢样我哋系做得，我谂系有特别花心思。 我哋编嗰时系直情系谂住一个好似你谂musical 或者剧场咁样咧，直情去到 Serenity 个 part， 佢喺个地台度，喺个地下升出嚟咁样，即系有少少咁样嘅 image 咁样先去编。 系 个拍咯 ，OK，、所以难怪就系嗰个画面性，你觉得啊，好有嗰种嘅效果喺度啦，咁样系啊。我话呢首歌系我今年听过其中一首我最中意嘅歌啊 ，so far 系啊，所以好喜欢呢一首歌。我想话，同埋咧，我想话嗱，好啦，因为其实每一次你除咗系音乐上面嘅呈现之外啦 ，Percy， 你哋喺个 visual 上面都会有好多惊喜带到俾大家嘅，系啦。咁啊，上次你哋嗰个 MV 咧就系用咗一啲系树枝，即系树枝啦 ，clarify 咗好耐啦。系啦，咁然之后就做咗一个 MV 啦。咁我觉得出到嚟嗰个效果又系非常之有型啦，成件事。咁而家咧，我见到你哋有一啲嘅 visual 出咗嚟嘅，咁就系一个嘅小朋友就坐咗响一个嘅白色嘅 background 前面啦，就望住一个黑色嘅长方格咁样。我喺度睇嘅时候，哇，系发条橙咁嘅 feel 嚟嘅呢单嘢系。 我哋觉得收到呢个都觉得系有啲 cold 嘅个感觉嘅。咁我谂嗰个。小朋友就是象征住我哋呢一代咁，即系望住究竟你系望住出面系黑色啊，定系你喺个光里面见到个黑暗咧？即系呢个系可以谂下嘅。 啊 ，OK， 咁嚟紧会唔会系MV 系咪制作之中啊？我想问啊。 系啊系啊，拍完啦，终于都。 OK， 系大概系点咧？今次嗰个 concept 会系 Sandy 同我系今次嘅主角啦， 系一次做主角。 哦，系、啊。 系平时都可以 夹月饼噶嘛？系啊系啊，咁但系我同佢就唔会相遇嘅，所有 Sandy 嘅景咧都係日頭拍，我所有嘅景咧都係夜晚拍咁樣嘅。咁、 哦 okay、 就會有兩個有時會有兩個畫面出現，咁睇下佢哋即係兩個主角唔同嘅一啲地方啊，唔同嘅事件發生啊咁樣。 OK， 咁啊係有個故事穿插兩個角色嘅。 哦 ，OK， 所以今次你哋有演嘅成分嘅咯，中間都可能。 我都我个背脊演出比较强， 系 主要系点 样 行路咯。 哦 ，OK， 喂，咁我几期待呢一首歌到时个 music video 会点样呈现啦，系啦，即系可能有另一种嘅感觉带到俾大家啦，咁样。咁而家就因为一路咁派紧你哋 single 啦，咁预计系今年内定系下年先至会推出你哋呢一张筹备嘅专辑咧。 下年 啊，应该嗯 ，OK， 所以就继续默默派你哋嘅童话故事做主题嘅新 single 啦，咁样 系啊， OK， 期待啊吓，因为 so far 我觉得系你哋嘅歌好有 concept 啦，同埋因为而家真系太少 concept album 啦，咁而你哋每一次做一张碟嘅时候，就真系有一个概念去行先，咁我觉得呢件事系非常之值得大家去欣赏咁样，咁啊可以到时就听多啲 Percy 佢哋嘅歌啦，咁然之后就等你哋嘅 music video， 咁而家就可以听住你哋呢一首咧就 featuring 有 Serenity 嘅新歌叫做《粉碎糖果屋》。多谢晒你两位今日，谢谢。 Thank you， 拜拜。 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有骤雨，星期五骤雨减少，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323点，跌152点，成交金额809亿4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24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900点，升139点。跟着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505蚊，跌1蚊；阿里巴巴265.8，升2.4；友邦保险75.85，跌1.15；美团点评235蚊，跌2蚊。小米集团20蚊跌2毫，盈富基金24.08跌2毫，中国平安79.9跌2毫，汇丰控股30.1跌7毫，建设银行5.02跌5仙，东远教育新上市报2.2毫2。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的汇价：美元7.75，英镑9.974，瑞士法郎8.388，澳元5.497，加元5.791，新西兰元5.087，欧元9.0464。每百元兑港元7.34，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8.051。日经平均指数报23,539点，升27点。港金现价报17,350蚊，升2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80.77美元，卖出1,881.8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报告九龙七咸道北一带嘅交通先啦，红磡七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宝麒利街快线咧，较早前就有坏车阻路，坏车走咗啦，不过都多车嘅，龙尾去到新柳街附近。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排到华润大厦，西行龙尾排到去铜锣湾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仲有慢线去湾仔之路咧，仍然好多车嘅。龙尾分别去到香港仔隧道收费广场，咁啊香港仔隧道北行去红隧方向要实施间歇性通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后少少，东九龙走廊过同埋尖沙咀线龙尾就排到去新柳街。港岛路面咧，中环湾仔绕道东行近住北角出口嗰度多车噶，慢车嘅龙尾排到去维园道；而江乐道中东行去中环湾仔绕道咧，都系多车嘅，龙尾近临时街停车场。东区走廊去中环近住维园一带都系多车啊，龙尾排到城市花园。跑马地嘅南塘道大坑道一带现时交通繁忙啊，去司徒拔道方向龙尾就去到成和道同埋北拉山道。九龙方面咧，而家观塘绕道来往方向仲系多车啦。去将军澳方向近住码头一路去到九龙湾宏光道都系车多，行车缓慢噶。而观塘绕道西行去九龙湾之路咧，龙尾就去到观塘码头。如果行观塘道嘅话，咁而家观塘道去油塘方向咧，近住裕民坊一带咧都系多车嘅，龙尾去到常怡道。仲有就是亚皆老街啦，亚皆老街大角咀方向，咁啊近住花园街一带都系多车嘅，龙尾去到九龙医院附近。安全车速报告有元朗公路洪水桥去元朗。最后卫生署提醒你，酒精会影响你嘅视力同埋动作协调能力噶，咁所以饮咗酒咧，千祈唔好揸车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大家好，我是姜涛。咁多位老师正式复课之后继续要辛苦大家啦。学生返到校园可能需要较长嘅时间适应。比起教学之外，老师嘅扶持可以话更为重要。除咗辅导学生情绪之外，亦应该留意学生之间有冇互相排挤嘅情况出现。協助佢哋重返校园呢个重任就靠晒你哋啦。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要健康，除了注重饮食和运动，还要做足预防大肠癌的措施啊。 我参加了政府的大肠癌筛查计划啦。50至75岁的香港居民现在可以获政府资助免费做筛查。有需要的话还会照大肠和切除息肉。 上 www.colonscreen.gov.hk 了解多一点。或者打3565-6288找专人问一下啦。 四点钟之后嘅骚动音乐，我哋好严琼。 Hello Eric 翻嚟啊吓，今日咧想同大家介绍一个即系就嚟金曲啦，颁奖啦，十月三号啦咁样。于是乎咧， 台湾啊， 系啊，台湾， 应该话系咪大中文金曲？ 冇，香港有排，香港兴年尾啊嘛，一齐搞即系斗快斗慢咁样。 系啊，慢慢 scale 越嚟越前。 我发现咧，我入咗呢间公司之后咧，我先会关注啊，今年第一个系边个做？ 系 咁，大家就一齐望住佢哋点做啦。 自己都有一种，哦啊、千祈唔好撞嗰啲嘢，大佬咁样样。 喂，算啦，呢啲背后嘅嘢唔讲。因为我话说咧，曾经试过有一年咧，有两间公司系拣中咗同一日噶。 哦， 系啊，仲要系大家都后知后觉咁样啦。跟住当我哋即系做金曲嘅时候，当我哋大家发现咗呢件事咧，咁点算啊？ 系 咁开头你就见到同事唔同嘅性格啦。 系 咁呢同事话做咩咪冚过咯。 但系啲 artist 就会觉得吓， 你想我点、啊？ 一日跑两场点搞啊，大佬、啊？ 最全部都系夜晚咧咁、啊、样。跟住咁，另外啲同事就可能比较和善啲咧，就诶、哎，不如我哋坐低倾下偈啦， 睇下点拆啦，咁样样。 系啦， 我哋讲翻台湾嗰边 啦。系啦，咁就有冇发生过呢件事？系啦。 台湾嘅金曲十月就嚟紧会 系啦，十月三号颁奖啦，咁样咁。但系其实先想同大家介绍一个关于金曲魔咒嘅嘢。 嗯， 我唔系好知道呢样嘢有冇喺香港发生过。 金像奖咪有咯，即系有啲人话啊，你攞完唔知可能系男主角定女主角，咁你可能有两年未必有公开啊，咁样噶嘛。曾经传闻都话 系啦， 会唔会咁巧啊？咁样啦。 台湾金曲魔咒都有类似嘅嘢嘅。 系， 佢就话咧，通常你攞咗女歌手奖嘅时候咧，你就会分手。 哦， 系好似有三四个咧，即系孙盛希啊、艾怡良啊嗰啲，都系逃不开呢个金曲魔咒 嘅。 有个直情系本来计划紧结婚，就分咗手咁样。咁又讲到咧，即系如果你系攞新人奖，即系最佳新人出道咧，你就会越行越霉。 哦， 即系呢啲就系传说当中嘅金曲魔咒啦。咁样，咁其实今日想介绍嘅呢个音乐咧，都我觉得同金曲魔咒咧或多或少有啲关系嘅。咁呢一对嘅乐团嚟嘅，五人乐团嚟嘅，男仔嚟嘅，叫做薇先生。 系 薇咧就系、是、啊，咁诶，圣诞老人骑住嗰只 薇鹿， 系啦系啦。好似玩緊智力問答咁樣，識咁樣騎住嗰只叫咩啊？ 薇佬， 係啦，就係、是、嗰個薇啦咁樣。咁英文名叫做 Mixer 啦，所以可能嗰個音譯嘅佢哋想有個效果喺度啦， 係 啦， 係 應該話係2013年嘅時候佢哋第一張專輯，咁嗰張專輯咧就令佢哋一舉就拿下咗金曲獎嘅最佳樂團獎。 Wow。 咁之後咧就2013年去到依家7年啦，咁樣咁佢哋就發現咧，原來呢7年都係喺一個金曲魔咒底下生存，就係、是。佢哋好覺得自己係咪要去匹為咗匹配啊？呢個金曲獎嘅最佳樂團獎要做點樣嘅音樂呢？ 哦，係啦，太多 真係諗太多，呢、這個就成為咗一個好大嘅，即係我覺得負擔咯。 嗯、 因為艾怡良曾經都係咁嘅，即、 嗯、 係當佢攞咗女歌手嘅時候咧，佢就每一次之後話攞獎之後，又唔可以話係金曲魔咒嘅，現場都會失準。 哦， 於是乎咧，即係咁，佢可能都係因為自己心理壓力太大啦。咁、嗯、但係你發現好多樂迷咧，就喺啲片啊或者佢嘅社交平台度留言啦，就話：哇，你賣唱功嘅喎，你賣 live 嘅喎，唱成咁嘅喎，咁樣。即係跟住，然之後佢就話：係啊，其實要係原來要匹配起所謂金曲女歌手嘅嗰個嘅歌后嘅嗰個名銜，到底要做成點咧？咁樣。咁、其實你越係諗呢樣嘢，你分分鐘你 live 就唱得越衰噶嘛。 係噶，好多啲歌手有一個歌手都係噶，即係先前我聽佢講過就係、是。你尤其是你可能有一次嘅所謂叫失準，咁我講真 live 嘅嘢一定唔可以 guarantee 話哇次次都得咁樣噶嘛，咁、你有時就係一個唔覺意嘅失準，點知咧條片就可能會喺網上瘋傳，咁好多人睇咗啦，係啦，咁但係你唱得好嗰啲咧，邊有人 circulate 嘅啫？你係唱得衰嗰啲先至有人傳噶嘛，咁然之後你咪又變咗有好多人就會喺佢 IG 啊 Facebook 就話搞錯啊憑咩啊點啊咁，咁你咪自己會越嚟越大嘅壓力俾自己啦，同埋唉死啦咁點咧？你淨可能會驚咗個台。 冇錯，即係嗰個壓力其實好似滾雪球咁樣，就越諗佢就越大噶啦咁樣。咁其實就係孭住呢一個金曲獎最佳樂團獎嘅呢個負擔啦，咁樣一路以嚟都好似打破唔到。咁可能2020年啦，就嚟緊會出佢哋第四張專輯，叫做《示愛動物》，示咧就係嗜好嘅示。咁呢一張專輯同埋呢一啲歌啦，對於佢哋嚟講真係想係打破個魔咒。因為咧佢哋 first part 啦就叫做廢廢，廢就係廢物個廢，兩個廢字。 咁嗰个内容系非常非常之符合佢哋想打破金箍魔咒嗰个状态嘅，就 系 放过自己咯。 哦， 歌词当中就不断讲话，边个话俾你听做人就要正能量啫？边个话俾你听做人一定要好有收获、好有件事，即系每一日都咁有咁正面啫？即 系 佢就其实唔存在嗰件事噶。第一啦，第二样嘢就系、其实可唔可以唔好逼自己一定要去讨好全世界？得到全世界嘅赞赏啊！因为你不断想得到嘅呢件事，只会系会令你自己更加做唔到嗰件事啫嘛。咁同埋个 MV 非常之有趣啦，佢哋系喺西门町嘅嗰个捷运嘅门口啦，摆咗 sofa 啊、地毡啊、即系灯啊咁样啦，喺度 做厅咁样样啦。 系啊，喺嗰度，跟住你真系见到啲民众咧，会一路行一路望佢哋，唔知道发生紧咩事啦咁样。 示范单位嚟噶，欢迎参观一下， 卖家私嘅咁样。仲要佢入边嘅表演咧，就系每个人都用好慢嘅动作去，即系有个喺度尝紧杯面，跟住你见到啦，佢个杯面系。即系筷子夹到住面去到嗰口度，可能用咗成分钟嘅，即系不断用慢动作去话俾你听，放慢啲啦。 哦、 其实好多嘢都唔使咁着紧，或者好多嘢唔使逼自己去得咁尽嘅，慢慢嚟啦，慢慢嚟啦。咁其实即系呢个就用咗废废呢两个字啦。 哦、OK， 但系其实咧，我嗱嗰阵时我台湾 friend 介绍我听呢首歌啦，咁样，跟住我听完之后，我内心嘅感觉系咧就系、其实任何一个地方嘅人同我讲，唉，你哋唔好咁心急啦，唔好咁慢，唔好咁急啦，嗰、那个步伐节奏慢啲落嚟啦。我觉得喺香港人眼中都有一种，你 系 咪同我讲紧笑啊？ 佢系咯， 呢个地方嘅人真系最繁忙。 你咪要等啊嘛？ 系啊，碌得最快嘅时候，三分钟一班地铁都会嫌慢嘅时候，你去到慢边有得慢噶？咁样嗰种噶嘛？ 大佬嗰时间咯，黐线噶，嗰时间咪钱啊？ 同埋仲要秒秒钟几百万上落噶我咁嗰啲啦。 系啊，真系啊，唔得噶。 好啦，但系今日呢首歌，我觉得听落其实佢几过瘾嘅，因为包括佢成个编曲啊，感觉都真系会令你有一种释怀嘅感觉嘅。简直系梅先生啊呢对嘅乐队嘅作品，歌曲名称叫做。废废 中意佢哋呢種撇啊。 系嘛？ 系啊，咁皮下皮下，咁好中意咁嘅态度， 真系就好符合呢首歌歌名《废废》啦，就系、是、一种耍废嘅状态啦，咁样，同埋我觉得个文案写得好有嗰种废嘅性格嘅，即系佢就话、外界成日会觉得，当你得唔到一啲成就啊，或者当你唔知道自己做紧乜，搵唔到方向嘅时候，你咪就系废咯，浪费紧时间咯。佢话咁，然之后佢哋就喺度自嘲啦，就话如果你讲到最浪费时间，即系最废嘅事情。在华人世界来讲咪就玩乐队咯，咪就玩音乐咯。 哦， 即系佢就咁样解读呢件事。佢我哋五个都做紧你哋眼中啊嘅事，可能长辈眼中啊，最搵唔到钱啊，最废嘅事情，我又何必介意人哋而家话我废咧？咁 都系嗰句啦，即系咧，成日有阵时，譬如啲音乐人上嚟啦，或者歌手咧，就唉喺屋企好担心啊，即系我加入咗音乐圈啊，做歌手啊，诸如此类咯。你妈唔听谭咏，你妈唔听谭咏麟啊，唔听张国荣啊，唔听梅艳芳啊嗰啲嘅。徐小凤唔系唱歌噶， 系 咯，唔系音乐人啊。 啊！但系其实咧， 咁点解你又听歌，你又会消费音乐？咁但系咁样，当你个仔入行嘅时候，你又唔支持咧？咁样，你点知佢唔会系下一个巨星咧？咁样先啊！ 咁但系即系，我觉得其实都明白嗰种压力嘅咁样。咁但系点样可以体化啲，又系或者点样可以揾到自己嘅方向，又系一个新嘅课程咯。 系啊，所以咧，我成日觉得或者撇啲咯，用佢嘅态度。都唔系我勾个奖翻嚟嘅，你俾我啫嘛，关咩事？好 我期待有一日金曲嘅舞台上，我唔理台湾金曲定香港边个嘅颁奖音乐会啦，有一位歌手企上台攞住个奖嘅时候系讲呢一句，喺我心目喺我心目中啊，严琼心目中终身成就奖即刻俾佢， 系咯，真系， 因为一定好诚恳咁，我想多谢我公司，多谢边个，多谢边个啊嘛，跟住你话如果佢一攞到奖，第一句就。我唔係好想要㗎咋，你哋夾硬塞俾我㗎。係 啊，咁多謝啦。 見你哋咁有誠意，唉，勉為其難啦。好冇禮貌。 喺台上講冇禮貌啦，但你自己咁樣去 internalize 嗰件事，其實又咁咪唔使俾咁大壓力嘅。 喂，同埋感覺上，我真係好有性格我。 係啊，係啊，真係我。之前 做咩要俾人哋喎？ 都冇勾嘅咁样， 哎呀，好过分啊！呢两个音乐节目主持， 好啦， 系 咁啊！头先阿琼就讲咗系呢一度叫做系乐队啊吓， 系微先生， 微先生呢首歌叫《废废》啦。咁啊，你都讲到即系佢哋个 M V 嘅成个层次就系、是、啊，佢哋要做到好慢动作，时间嘅流逝咁样。咁我就即刻谂咗，我谂咩歌啦？即刻 时间嘅流逝系啦， 系啊，因为你话要慢啊嘛。咁啊，近排有个香港嘅歌手咧系。咁咧佢嘅新歌咧，哇劲啊！即系你唔讲，净系睇个文样，哇千年老妖一样。 我知你讲边？ 唔系咁呢个系我自己将佢喜剧化啦。 你真系好难相信有一日佢可以配得上老老呢个称呼。 系啦，因为佢自己就系讲咧，即系有一个哇。佢個文案係咁寫嘅，從前有一個不滅的人咁樣，我哇，即係種係古老嘅 entity 咁樣。 唔係呢個時候，倩女幽魂嘅背景音樂就已經喺度啦。 係啦，咁就話哇，從古到今佢都喺歷史洪流之中存在，見證世界嘅興衰、和平與混亂，亦都因此不斷經歷一位又一位心愛之人離世嘅痛苦，仲唔係 Dracula？系啦，咁但系佢系想有一种系浪漫同埋即系食翻时间嗰一个嘅 theme 咁样啦。咁你对即系佢自己都系对时间啊、时空啊、宇宙啊，有一个佢自己好强烈嘅一个信念咁样嘅。咁讲紧呢一个咧就系陈建安，系啦。 头先嘅形容词， 千年老妖啊，同埋僵尸啊咁样啦，系啦。咁但系即系佢就系变咗你谂下呢一个嘅呢首歌入边嗰个主角嘅角度就系、是、哇喺佢心目中嗰个时间嘅流逝就真系哇漫长到一个点啦。啊，咁样咁所以就都趁翻佢嗱，头先佢都唱过废学啦，即系都系喂 take it easy， come on 咁样。咁当你 take it easy 到咗个极致咧，就系、是、时间可以去到即系、就是、永恒、 不生不灭啊， 不生不灭呢一个嘅状态。今日我哋一齐感受一下嗰个时间流逝嗰种嘅缓慢，感受一下呢个宇宙嘅洪荒，系啦。感受下时间嘅巨轮啦，系啦，我哋听下陈建安呢一首新嘅派台作品，叫做《时光边缘的人》。 快将一千岁擦过身边万人，怎么只得我不老 不灭，始终死不去，我始终身被困，时代怎转变仍为爱兴奋，重生死家来回依恋谁人，最后都只有我，重翻滚的洪流拥紧谁人，都总跌进奈何，无穷年岁经过，无从寻觅结果，难克土老天成全，人间情缘总要走远，明知不算得无缘，再陪你多世怎拖到太远，谁根本已经轮回一千个冷光，也一早回暖，年月每秒消逝，遗下我拼命转，总有归来时，再来过千世都始终眷恋，如生一次的轮回跨千里诞生，我不知路远，仍为你走向前，这恋爱未会断，共你在时光中显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而家由陈宇谦报道新闻。警务处处长邓炳强出席油尖旺区议会会议，在开场发言时提到警方早前执法时有孕妇跌倒，以及有十二岁女童被制服的事。有关孕妇跌倒一事，邓炳强话已经翻睇片段，当时有人叫过，有孕妇在场，亦有人叫其他口号，现场嘈杂。相信并非所有在场人士都能够听到当时所有人所讲的所有事。他说当日有被捕人士的怀孕妻子跌倒，有女警立即照顾安慰。邓炳强说他对孕妇表示慰问，而事件有人投诉，投诉警察课正调查，他不讲细节。邓炳强又说9月6日旺角有人参与未经批准集结，警方要截查一班人，有少女突然不足狂奔，

嚟骚动音乐阿琼嘅部分。第一首梗系 Hebe 田福音作品，歌曲名称叫做《或是一首歌》，新嘅专辑《无人知晓》啦，同埋寻晚都完成咗四晚小巨蛋嘅音乐会，好羡慕台湾人有得睇音乐会，唔知几时会轮到香港啦。但系新专辑当中好多作品呢，慢慢同你一起欣赏啊。就是新专辑当中的作品，歌曲名称叫做《或是一首歌》。Hebe 觉得这首歌当中呢，真的收埋了他的灵魂的。 我把我的灵魂送给你，或是一首歌，带你潜进深海里。我把我的秘密借给你，一些孤独的我自言自语， 有啲孤独嘅自言自语，为你献上我嘅灵魂，可能系一首歌，不过对方呢都系拒绝接受嘅。 想约他，私信他，并无事我好吗？中断联系了吗？ 蓝的诱惑你等他， 一堆废话愿意服吗？ 关注他，追看他，在荧幕里牵挂，通讯被限制吗？不必怕， 单踢隔着我跟他， 封锁了吗？就放下。十四天大概足以证实情商你会治理， 何以将我消失不再说起？ 谁知你上传十个限时动态定时直播， 追过喊过期待有他三次慰问我， 但你清清楚楚终止交往，他更快乐过， 被退出惊讶什么？谁管我独来独往，大事大节你提及我，每晚勉强全面理性，你应得更易过。你曾犯错， 隔离有我，阻止你搞清楚。 被人隔离之后都有个人陪你嘅，男女合唱版嘅隔离 ，Studio Duet 嘅 version。 关注他，追看他，在荧幕里牵挂，通讯被限制吗？不必怕， 单踢隔着我跟他， 封锁了吗？就放下。十四天大概足以证实情商你会自理， 何以让我消失不再说起？ 谁知你上传十个限时动态定时直播，醉过喊过期待有他三次追是我，但我清清楚楚终止交往，他更快乐过，被退出惊讶什么？谁想你独来独往，大事大节你提及我，慢勉强全面离线更有反效果，你曾犯错隔离有我，初想我搞清楚，懒理我被战队 管他残忍到下世， 会复制无情被废，退掉罪状 我上传十个限时动态定时直播，醉过喊过傻再博他一次慰问我，任我辛辛苦苦花光心血不会有突破，盲目爱痛着蹉跎，谁想我独来独往大事大节你提及我，说句再见全令你先计有他关心过，为何犯错但你有我该怎去搞清楚。 新版本有 Jace 陈海泳加上林家谦， 若他私信他 便无视我好吗，中断联系了吗， 等他回复答我解说一下， 被隔离最惨的就是隔离都有个人你根本看不到他，被拒绝甚至封锁都好，有阵时都在内心会忍不住问一句的啊，就是我自己到底做错了些什么呢，他要这样对我。 可开声反驳吗，怎开声也是错，已做到凡事也也忍让步最多，特别地冲你之过，姑息你令你做善事已重伤我，连做对都等于错，何妨诬告我犯罪，讲一句说话关心都十分信心都给踩碎，不针对，何来又敢奢求被你赞许？原来爱也是罪，对爱人容忍，偏偏踩上地雷，还责怪我仿似绵羊，夜袭被一百句幻想争取，半次做对。 之后拣你阿 Jude 嘅最新派台作品。歌曲名称叫做《十分错》，作曲有朱周柏豪、徐浩田，词有林若玲，编曲监制都有徐浩嘅新歌。 想分开的借口，讲一声我便够，你害怕承认我的好便无借口，懦弱地给你批。十分抗拒，自信心都给踩碎，给针对，何待又敢奢求被你赞许？原来爱也是罪，对爱人容忍，偏偏踩上地雷，还责怪我仿似绵羊，被责备一百句，幻想争取半次做对。我在后退，只怕再退之处，心也粉碎。何妨诬告我犯罪，虽则我退让，今天都十分气馁，被重伤都不反对，不反对。难道受得批评便会赞许？ 今年之前阿朱有零分呢一首嘅派台作品，成绩非常好。今次俾心机加多十分，不过呢十分好似都错咗。新歌歌名啊，十分错。感情当中有啲错咧，其实你都唔想嘅。 想要送给你最美的花，真话无法度藏在心内底。你爱知影，咱的缘分是天搭着注定好势，不是不是，像伊讲的安尼。袂予你伤心，我是你唯一的选择，请你唔好顾虑遮多。 有三百处春正暖，嘛有落雨落沙有花雨，嘛努力嘛出力，嘛努力嘛出力。 不知影啥物叫做顶马术，只知影为你痴迷几个人茫思思。 问题而对方决定拒绝你的话，我想你除了无奈接收都没什么其他办法 了。 讲我的爸爸妈妈讲你好你好，你的爸爸妈妈讲假拜假拜，我陪你一起回老家了解了解，和我亲爱的爸爸一样，我有问给你的朋友，要去拜访的礼物，爱吃冰冷甲烧酒，啊对啦，煞袂记你爸爸是林三伯，也是我爸啦，我嘛会当穿旅馆的房。 的一首作品，因为家庭问题不可以在一起的两个人，阿爆 featuring 李英宏无奈，怕开口讲嘢就会讲错嘢的话，不讲啲无关痛痒嘅嘢咯。例如我哋一起讨论下天气情况。 用着六点泡一样的咖啡，即使早有预谋。在适应多雨的气候，挤同一班车厢，灵魂却空荡，慢慢调整姿态，故作自然却无力取暖，行李塞满所有不合时宜的月光，只是比方，古人说的浪漫是个欣赏，下了站雨滴同样滴在你肩膀，怪就怪天气，像曾够过的旧电影，那些是非对错留下的痕迹，满街都是未干的记忆，爱情不过是一场无病呻吟，毫无预警下了又停，为这场雨不如先怪自己。 今日最后一首作品， 揀嚟 Yellow 黃選 Fusion 九 M 八八新歌，嗰個名稱叫做《怪天氣》啊！想講天氣，不過好似追唔到女仔噶噃。 一樣在聊天，說不完的是非。等車的人爭先恐後，胡言落單在這街頭。左顧右盼，卻找不到方向。慢慢，我透過車窗，遙望一片浮雲的模樣。不想随着霓虹闪烁起舞，总是怕耗尽不成，无法敷衍起一个人的优雅，不发谁真。或许有阵风会为我歌唱，怪就怪天气，像个孩子不讲道理。记得吹散了落一地，乱的头发不想去整理，爱情为何总来不及放弃，如果可以云淡风轻，为这阵风不如先怪自己。 不告状里的独白，不明事理的期待，不能保存遗憾。 在离站的后半拍，徒留多余的感慨，这走得好慢。 怪就怪天气，像曾哭过的旧电影，那些是非对错留下的痕迹，满街都是未干的记忆。爱情不过是一场无病呻吟，毫无预警下了又停，怪这场雨突如其来，怪自己。 害羞想追女仔，又唔知讲咩话题好，于是乎呢就开咗个天气嘅话题，想怪责天气。但正如最后一句歌词所讲，其实是要怪自己唔够胆。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一阵间翻嚟有 Give Me Five， 听日下昼三点继续骚动音乐。